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北西家桥到黄岗桥京城收费站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是车流增长明显路段。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首先关注国内疫情，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厦门、莆田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三地热点方面，十大场景示范应用，京津冀共建产业链，北京将建世界一流国际氢能城市。 京兴铁路首个连续梁完成转体，全线架梁通道打通关键堵点。 为配合年底新线开通进行信号测试，北京4条地铁近期将分期提前结束运营。 天津将调整公积金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利率，上浮为同期首套住房利率的1.1倍。 国际电讯方面，阿富汗塔利班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援助。 随行人员确诊新冠，普京采取自我隔离。 文体方面的消息，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与第28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同期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8号。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第14届全国运动会今晚开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3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昨天，福建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情况。9月10号到9月14号的上午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20例，其中莆田市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在莆田市。目前，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均已转至定点医院收治，没有重症患者。 福建省卫健委副主任杨敏红说，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全力追踪本次疫情密切接触者、次密接者，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措施。根据流调结果，截至9月13号24点，三地共划定4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险地区。交通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加强中高风险地区的交通管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出行。 据了解，从9月10号到13号，福建省从省内各地抽调疾控专家、流调人员、核酸检测应急采样队、医疗队等2570多人，以及移动核酸检测车、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应急车、移动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驰援莆田。 莆田市政府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莆田本轮疫情病毒传播的速度比较快，所感染人群主要集中在小学和中老年人。感染者最大的年龄是84岁，最小的年龄是5岁。昨天下午，莆田全市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此外，莆田仙游县在昨天展开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全县90多万人在当天完成采样。 紧急搭建的方舱实验室陆续投入使用，加快核酸检测速度。在流调溯源方面，国家、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四级组成了超过200人的流调队伍，运用大数据等手段，确保当日新增病例在24小时内完成流调，全力阻断疫情扩散。 昨天，莆田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第9号通报，通告显示，封闭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封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严格遵守管控要求，不得擅自外出，如违反相关规定引发疫情传播风险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另据厦门市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9月13号0点到24点，厦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新增的确诊病例均为厦门市第一例确诊病例吴某某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31人为吴某某同一工厂的同事，1人为工厂外包服务工作人员。这意味着目前为止，首例确诊病例吴某某已经传染32人。 据了解，吴某某在9月4号和5号与莆田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时，于9月6号乘坐动车返回厦门。经专家研判，从9月6号到12号检出核酸阳性期间，吴某某接触的车间作业及管理人员较多，加上德尔塔变异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染代际短的特点，这一传播链条造成了多人感染的聚集性疫情。 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厦门市决定在昨天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来自19家医院及卫健部门1400多名医务人员已进驻各防控重点街道展开核酸采样。目前，厦门所有小区已实行闭环管理，全市大中小学、中职学校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暂停入园。市民非必要不离厦，确需离厦的需凭健康码绿码，并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外，从昨天零点开始，厦门暂停各长途汽车站发往省内外各地的所有客运班车，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 另据厦门鼓浪屿管委会介绍，为配合厦门市疫情防控，鼓浪屿核心景点联票暂停销售，风琴博物馆、国际刻字艺术馆、钢琴博物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化馆、鼓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大北电报共享遗产展以及岛上的其他景点的室内场馆均从昨天起关闭。 此外，截至9月14号上午8点，泉州市累计追踪到泉州市的12个确诊病例，密接248人，次密接1004人，全部落实了集中隔离和健康管理措施。同时，泉州市也将扩大核酸检测的范围。另据央视网报道，加强防控的同时，相关部门强化市场监测，加大商品调度力度，确保物资供应。目前，厦门、泉州等地批发市场、重要商超正常营业，生活必需品供应基本稳定。 据福建厦门市同安区警方介绍，网传厦门市第三医院核酸检测出200多名阳性系谣言。昨天，同安公安分局依法将涉嫌发布这一虚假信息的季某义传唤到派出所调查。经查，季某义从他人处道听途说相关消息，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使用姐姐季某的手机，在其出租房屋的租客微信群当中发布信息，后这一消息被多人转发，造成了不实信息的扩散。目前，季某义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同安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了解疫情动态，要关注官方发布消息，不道听途说，不散布虚假信息，勿信谣，勿传谣。 为有效应对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可能引起的疫情，进一步提升全员核酸检测组织实施能力，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二版。 核酸检测是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的重要手段。指南提出，疫情前期，在风险来源不明的情况下，应至少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之后，根据流调溯源情况、社区封控范围、核酸检测结果等综合研判，确定后续的检测范围和频次。原则上，隔离点和近三轮核酸检测出过的病例的街道或社区每日一检。14天内出现过病例，但近三轮核酸检测没有出现病例的街道或社区隔日一检。14天内没有出现病例的地区可每5天一检。此外，指南明确，检测结果应当及时上报，重点地区、重点人群6小时，其他人群12小时，原则上不得超过24小时。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 预防与控制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感染的发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了《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三版，要求对部分重点科室、部门、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近期京津冀三地疾控中心分别发布健康提醒，倡导市民节日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旅行，以中短途旅游为宜。此外，要随时了解疫情及防控信息，注意查询目的地相关防疫政策。假期不宜举办或参加人员较多的聚餐聚会，避免在密闭空间聚会，活动尽可能简短，并注意开窗通风。 旅游归来后，应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您的治疗。就诊时不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带病上班，并向单位报告旅行时、接触时以及身体异常情况。疾控部门还提倡市民出游前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提醒市民不要因为出游错过疫苗接种。 今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9月25号到27号期间举行，今天起考生可以登录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社会考生参加考试需要提供考前72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考前14天起要每天自行测量体温，填写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进行健康状态监测，不具备条件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境外、境外返京考生要符合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的相关要求，方可正常参加考试。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充氢气15分钟可以跑500公里，而且还能扛得住-30摄氏度的低温。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将示范应用212辆北京研发生产的氢燃料大巴车。昨天，北京市经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将打造区域协同、辐射发展、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国际氢能城市。示范应用涵盖冬奥赛时客运服务、港区作业、大宗物资运输等10大应用场景。 氢能是实现京津冀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重要领域。据介绍，北京将聚焦氢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终端应用，打造氢能科技创新引领区。天津将发挥行业标准制定和检验检测服务能力，打造氢能示范服务先行区。河北将立足氢能源的供给优势，打造氢能产业供给核心区。 在资金保障方面，北京将坚持奖优罚劣原则，规范使用示范城市群国家奖励资金，加大省市两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投入力度，通过发挥政府资金和基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吸引和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示范城市群建设，推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 再来关注工程建设方面的新进展。石景山区城管委昨天介绍，北京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工程已经开始空载试运行，运行测试时间为90天。目前这一工程的土建主体设备工程已经成功通过验收，为年底开通奠定了基础。 地铁11号线冬奥支线北起模式口站，南至新首钢站，全长约4.2公里，共设4座车站，其中金安桥站是重要换乘车站，与 M6 线、S1 线实现换乘。据了解，冬奥支线是北京中心城西部南、西部和南部方向的辅助加密线，建成后将加强冬奥组委办公区、单板大跳台训练馆以及比赛场馆的服务水平，同时也是石景山地区第一条南北轨道交通线路，将加密区内轨道交通线网，促进模式口地区环境整治，助力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日前，正在建设中的连接天津西站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金星城际铁路全线第一个连续梁完成转体，项目建设取得了重大节点突破，打通全线架梁通道的关键堵点，为后续的施工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发来的报道。 转体启动，现在开始。 在河北省廊坊市的施工现场，指挥人员一声令下， 京津铁路上跨京德高速公路连续两转体施工正式拉开帷幕。项目管理单位北京局集团公司京南工程项目管理部安全质量部部长崔兆峰介绍， 各标段进场是2020年初，到目前是500多天了。本次转体呢，是第一个也是体量最大的一处，把两幅总重1.1万吨的现浇连续梁，通过相对转向的一种形式上跨京德高速公路合龙，既有效防控了安全风险，也打通了全线架梁通道的堵点。 京津铁路东起天津西站，西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站，线路全长100.79公里，共设天津西、盛芳、安次南、永清南、固安东、大兴机场6座车站，设计时速250公里。中铁12局集团京津一标一分部项目总工马建刚说， 京津铁路是连接天津市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北京市区的重要干线，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京津冀地区的铁路网布局，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 据了解，京津铁路建成之后，天津到北京新机场预计仅用时36分钟，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国际大兴机场客流疏运快速运客的网络。天津与雄安新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实现0.5小时以内通达。 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日前长深高速公路扩建工程海河特大桥顺利完成交工验收，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服务建设单位做好开通运营前的相关手续办理，待后续相关通车手续办理齐备之后，这一扩建工程预计将于10月1号通车，届时长深高速的通行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长深高速公路由长春通往深圳，途经河北、天津，其中这次扩建的标段起自金塘公路，分别跨越海河、京沽公路、天津大道，止于长深高速葛沽互通立交，建设长度约6.12公里，全段途经滨海新区、津南区两个行政区域。这一路段通车后，将为提升长深高速通行能力和缓解节假日期间高速交通压力提供支持。 完善城市路网，增强城市排水能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今年以来，河北省廊坊市高标准推进住建领域的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建设，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今年以来，廊坊市推进10条城市道路续建项目，其中3条改造道路、4条新建道路目前已经完工投用，3条在建道路年底将实现主路通车。为进一步补齐排水管网短板，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廊坊市全面推进城市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工程，主城区涉及22条主次干道的原有河流主管道改造。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副主任宋伟达， 咱们21年呢计划改造的任务呢是25.52公里，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了22.5公里，完成了88%，整体的一个工程呢，我们计划呢是在10月底全面完成。 今年廊坊市重点实施了光明道铁路上跨桥、路网畅通、静脉产业基地、机场北线高速绿化、易积水区域整治5项重点工程，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和功能品质。同时，全市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城市生活水源江水置换、市政老旧管网改造7项住建领域民生工程，用心用力保障改善民生。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教委昨天发布了关于检查学科类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近日北京市级检查组对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实地查访，发现个别机构存在休息日组织开展培训、公示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学大教育、高思等机构上榜。 在医疗方面，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即将启动。昨天，北京市卫健委、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共同发布2021年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全市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将于9月下旬开始分批实施，其中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将于12月底完成。方案明确，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人群包括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所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以通过网络预约、电话预约、现场预约等多种方式，在预约接种门诊进行预约接种。 交通方面，今年底北京轨道交通 S1 线剩余段、首都机场线西延段、八号线三期剩余段和十四号线剩余段将正式开通，因四条新线均为既有线的延伸线路，相关单位近期将开展既有区段和新建区段信号系统贯通调试升级，相关线路将分期采取提前收车措施。具体的调整时间，您可以在北京市交通委官方微博“交通北京”中进行查看。 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北京交管部门将对仍上路的超标电动车进行处罚。据北京市城管委介绍，为了协助居民尽快地处理不合规车辆，北京设置了92家服务网点可回收超标电动车。在石景山区，部分社区还设置了僵尸车换礼品等活动，引导居民集中处理超标电动车和僵尸自行车。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就前往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电子情报所社区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来听记者郑建明发回的报道。 在电子情报所社区院内，工作人员挂起了横幅，摆上了宣传板，还准备了一些日用品。 废旧的自行车、电动车要了的，可以拿过来到居委会这边换鸡蛋或者是手指，可以任选。 居民严先生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现场。 啊、这车是您自己的？ 啊、是，就用不上了。这不是居委会搞的活动嘛，处理完了，留着也占地方。 电子情报所社区建于2003年，随着小区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尤其是僵尸车出现，严重影响了小区的环境。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海鸥说：“ 他在规划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自行车棚的问题，自行车、电动车越来越多，发现这个车上已经布满了灰尘，车胎也没有气了，好多还扔在这个绿化草坪里。后来我们就想了这个用僵尸车来换礼品这么一个活动，变废为宝了，还小区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吧。后续就由物业来找一个专业的回收公司，拉到他们指定的回收地点。 目前全市共有92家网点负责回收处置居民淘汰废弃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王明芳介绍， 居民除了在这个门店以旧换新之外呢，他还通过回收网点这个渠道，具体呢相关信息可以查询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的微信公众号，后续我们会根据实际需求然后增加服务网点。 为解决停车难问题，今年以来，河北省邢台市将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列入了市20项民生工程、民生实事。城管部门通过增减制组合拳，尽可能为市民拓展停车空间，改善停车环境。来听邢台台记者王迪发来的报道。 邢台市商都区的开元路与卫生街交叉口附近，不仅有学校、博物馆、公园、商业综合体，老旧小区也比较密集，平时能找个停车位是碰运气的事儿。随着顺义开元停车场的开建，停车难题将得到有效缓解。顺义开元停车场现场管理负责人王清莲： 这个项目呢是地上有园地下停车，预计建成之后呢可以增加将近400个停车位。工程整体项目呢已经建设完成，现在只剩整体验收，待整体验收后呢可以投入使用。 内挖潜力抓增量，邢台市城管局重点对道路两侧拆后空地、商业体及游园广场周边空地等全面摸排，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鼓励沿街开发企业投资建设并开放自有停车泊位或停车场。做好增量文章的同时，邢台市还在停车位减空间上下功夫。在邢台市矿务局医院，一座新建的立体式停车场已投入使用，原本只能容纳30多辆车的小型停车场升级成立体停车场后，现在能容纳150多辆车停放。据统计，邢台市目前已在信都区、仁泽区、巨鹿县、内丘县等4个区县建设了6个立体式停车场，同等占地面积条件下增加车位612个。良好的停车环境不只靠增和减，更需要及时有效的治理。今年以来，邢台市城管局多次开展违停整治行动，严管重罚违章停车，减少长期占用停车位现象，提高了公共停车资源利用率。 再来关注住房方面。昨天，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外公示了关于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从9月22号开始，职工家庭在天津购买第二套住房，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利率为同期第一套住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 1.1 倍。如果市民申请到20年期35万元的公积金贷款，以等额本息方式还款，按照新政策执行计算，每月将多还款58元。 环境方面，自2018年以来，北京已利用疏解腾退空间，累计新建公园绿地73处，总面积约4200公顷，相当于约6个奥森公园。北京市发改委昨天介绍，其中48处公园已经开门迎客，其余25处公园将于2022年底前全部建成投用。公园绿地除了满足生态、景观等基本功能，还将进一步丰富体育运动、文化科普、停车场地等服务功能，打造功能复合、全龄友好、衔接贯通的公园绿地。 水是每个人生产生活所必需的资源，作为资源型缺水城市，天津出台了一系列节水激励配套政策措施，激发企业节水内生动力。其中，天津市经开区专门制定政策，加大节水绿色发展等项目的补贴力度。目前已经补贴15个再生水项目，补贴金额约1400万元。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胰岛素生产企业诺和诺德年均用水总量约23万吨。在经开区中水回用等补贴政策拉动下，诺和诺德主动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用水量。过去，制药机一般要花15分钟2万吨水，才能将设备内残留物质清洗干净。而最近，制药机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完成，利用大数据将生产涉及的每一环节实际用水量测算出来，精准用水计划生产，最终洗涤时间减到了2分钟，用水量也相应的减到了0.26吨。 经过大量的实验和测算，确保我减少这个排水时间，也并不会影响质量，全年的节水量能大约能在3000到5000吨。 不止这一项。一年来，企业累计改进工艺8项，覆盖自来水原水处理、净化、冲洗等全部生产环节。同时，企业还购置回收水再处理系统，将生产废水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灌溉和厕所冲洗，实现循环再利用。经开区外资企业比较多，为鼓励更多企业像诺和诺德一样节水降耗，前不久，经开区专门制定政策，加大节水绿色发展等项目的补贴力度。政策出台后，已补贴15个再生水项目，补贴金额约1400万元。 这个政策我们目前还在继续执行，通过这样的支撑，我们整个开发区的水的利用是持续的优化，能效在不断的提升。 探索制度创新，加快项目早落地，综合服务站应建尽建，填补基层政务服务空白。近一段时间，河北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水平，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方便百姓办事的同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本月起，石家庄的工程建设项目所需的安全生产监督手续、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全部实行告知承诺制。项目单位代表， 你像原来还需要一些现场勘验的表格、表单，详细的一些后续监管过程中需要具备的一些东西，现在都已经简化了。我们通过承诺制即可完成这个质检案件的办理。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审批七科郝乐， 这一项光压缩审批时间，我们初步的估算了一下，能至少为项目单位节约20天的时间，变成了1天，当场办结。 今年以来，石家庄在全市各级开发区开展区域评估，通过对特定区域的环评、水土保持、地质灾害等评估成果共享，最大程度取消、简化或优化单个项目评审效率，压缩实现85%以上。方便、高效、快捷不仅是营商环境的标配，更是公共服务事项的具体体现。截至6月30号，全省52866个村社区建立了综合服务站，实现应建尽建。主动服务、直接办结、协助办理、帮办代办的政务服务事项达到102项，填补多项基层政务服务空白。下一步，省政务办将加快推进一网通办，年底前实现应上事项100%全流程网办，统筹证照分离和证照联办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编制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权限事项清单，让企业群众办事一目了然，建好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畅通政情民意渠道。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塔利班14号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援助阿富汗，不要将人道主义援助同政治问题挂钩。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14号在记者会上对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表示感谢，同时呼吁在教育、卫生、难民和抗旱等领域帮助过阿富汗的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穆塔基还表示，希望离开阿富汗的外国援助人员返阿。阿富汗已经没有战争和冲突，他承诺将保障所有外国援助人员的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在瑞士日内瓦召集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高级别部长级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阿富汗摆脱经济困境。据报道，各方承诺向阿富汗提供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3号表示，美方仍在评估美军8月29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次空袭的结果，但无法派人到喀布尔实地调查。美军8月29号在喀布尔发动了无人机轰袭，声称摧毁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一辆威胁喀布尔机场安全的汽车。但是阿富汗媒体随后报道，这起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10名平民死亡。 9月14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与人权高专举行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代表一组国家做共同发言，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干涉侵犯阿富汗人民人权，敦促这些国家为在阿富汗所作所为负责。 共同发言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对阿富汗进行长达20年的军事干涉，严重破坏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损害了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侵犯阿富汗人民人权。美国主导的针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是阿富汗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美国等国军人在阿富汗杀害平民、实施酷刑等侵犯人权罪行，应该受到全面公正的调查。肇事者必须被绳之以法，受害者有权获得司法公正和赔偿。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北京时间今天的0:28，全球确诊病例较一天前增加451,361例，达到2,502,004,781例；死亡病例增加7,848例，达到436,653例。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14号证实，由于多名随行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自我隔离。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没有感染新冠病毒。此外，据介绍，自我隔离不会直接影响普京的工作，但是一段时间内不会安排面对面的会见，普京将通过视频会议继续活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与第28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同时在北京新国展开幕，并将一直持续到本月18号。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烨去往开幕现场探访，请听他的报道。 新国展的西四馆里，以百年新征程、京城天书韵为主题的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聚焦了建党百年、十四五开局、脱贫攻坚、冬奥会等国家大事和重要节点。在12,000平方米的展区内，设置了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展区、童书精品会、实体书店街、创意出版文创展区等11个展区。记者在现场转了一圈，看到除了传统的图书推介方式，许多展位都应用到了创新的数字技术手段。 其中搭设三面 LED 270度大屏全景剧场以及裸眼 VR 设备的 5G 新阅读全景展厅吸引了众多观众参观体验。据参展商中图公司政企事业部刘华丽主任介绍，他们利用 5G VR 超高清等高新技术，对高品质出版内容和文化 IP 进行了 VR 全景版本制作，现已形成百余部作品。 这个就是一种把传统的出版物变成了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激发大家对这个内容的兴趣，会引发他对阅读的这个爱好。 同时，图书节以阅读和书籍作为枢纽，将潮玩、文创、童书、游戏等多个场景紧密结合。记者注意到，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展区也首次在北京国际图书节亮相。展位工作人员秦丽娜告诉记者， 包括中轴线上的北京的这种绘本，就是硬核级宏大与市井古老与鲜活的中轴线，这个书特别受欢迎，这里面的老传媒就是特别的难得。 天涯共此时，居庸生明月。9月17号，昌平区将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份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晚会同时也拉开了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秋冬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帷幕。届时，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善行者徒步活动将轮番登场。在北京最好的金秋时节，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一起畅游昌平吧。 前身为北京游乐园的龙潭中湖公园将在本月底对外免费开放。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承载着北京80后、90后童年记忆的北京游乐园摩天轮终于要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历经500天的设计施工，备受期待的龙潭中湖公园将在本月底前对外开放。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楚玉红介绍， 将原来的北京游乐园打造为龙潭中湖公园，在建设的时候对它的整体的景观布局是给予保留，在规划的这个服务建筑设施上呢，也是充分考虑了未来游客的一个需求，建设了这种配套的这种卫生间呀、园林科普馆、滨水活动馆啊等服务设施，加入了一些健身、文化、体育的一些元素啊，建了园内2.6公里长的一个健身步道，包括篮球场、羽毛球场。我们也保留了原来北京游乐园比较有历史记忆的一个摩天轮，对摩天轮重新进行了修缮和维护，后期当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记忆保留了，不再进行这个运营。 通过改造，38公顷的园区内建筑规模减少约10000平方米，绿地面积则从原来的17.23万平方米增加到约20万平方米。龙潭湖水也完成了治理，水源主要来自护城河水和中水，未来水质将达到中心城区水质标准。此外，公园还特别在原来的游乐场卡丁车区域内设立了一个和周边居民错时共享的立体停车场。 我们在公园内建设了一个有471个停车位的自走式停车设施，一个是呢能满足游客来公园的时候停车，第二呢也能解决周边居民错时和共享那个停车。 再来关注天津，第一届天津金秋十月国际文化旅游购物季百年风华大型活动将于中秋及国庆假期期间在天津市和平路金街举行。9月19号的上午10点半，活动的开幕式演出将在和平路金街大铜前上演。 9月16号到17号，第四届承德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鹰首营子矿区召开。作为大会的承办地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全力打造了盘龙湖景区、淘金小镇等特色项目，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来听承德台记者杨佳琪发来的报道。 盘龙湖绵延百里，是镶嵌在燕山深处长城脚下的一颗明珠。金秋时节，群山绿影怀抱之中的盘龙湖景区，水墨丹青的神韵正徐徐展开。宽城是国家黄金重点产区，资源独特性全国少见。总投资1.2亿元的淘金小镇规划建设古法采金实景博物馆、古法淘金体验区、百工百艺老街三个景区，目前主体建筑已经完工。景区负责人赵俊秀说，明年正式营业后，游客可以在景区内沉浸式参与体验，多角度了解黄金文化。 第一呢，你看到山上的岩金怎么在那上长着，怎么去把它开采下来。第二呢，就是咱们河床上啊自己去淘，还有啊顾客喜欢首饰上，我可以在师傅的指导下亲自把这件首饰去完成。现在是省级研学基地已经批下来了，可以做一个地质研学课程，让咱们这个黄金的历史文化呀别停留在纸张上，能够传承下去。 曾经的矿业大县正依托现有山水文化历史资源，面向京津城塘旅游市场推出一张崭新的旅游名片。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副局长张立新： 我们主要是建设实施了这么五个重点项目，包括这个盘龙湖的生态观光旅游、花溪城的游乐戏水、天门山的山岳休闲、淘金小镇的淘金体验，还有清河园的峡谷漂流，在县域西部呢，已经形成了100公里的休闲旅游产业带。 再来关注北影节方面的消息，备受影迷关注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影片，昨天中午12点开票，《穆赫兰道》电影票9秒售罄，纪录片《金敏》《造梦机器》和时长318分钟的《妄想代理人》12秒售罄。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来的报道。 和往年一样，今年展映单元依然备受影迷关注，多部影片的电影票开售不久就被抢光。猫眼娱乐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票务产品负责人王立萌表示， 最快售罄的影片是《穆赫兰道》的 4K 修复版，它有8个场次，3000多张票，仅仅过了9秒钟就已经完全售罄了。然后《金敏造梦机器》这部金敏的纪录片《妄想代理人》都是12秒钟就已经完全售罄了。那国片这边的话，我们最快售罄的影片是 4K 修复版的《永不消失的电波》。 从9月17号到30号，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带来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大师回顾、中国故事、环球视野、境界、缤纷动画、冰雪冬奥等17个展映单元近300部中外影片，其中特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单元囊括了15部影片。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策展人沙丹介绍， 里面比如说像教育路、袁隆平、长征啊、上甘岭啊，这当中其实很多都是做了最新的电影修复。那当中最应该向大家推荐的是《永不消失的电波》，男主角孙道连先生100周年诞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的影片通过 AI 辅助以及人工精致修复，做出一个实验化的一个版本，就是彩色版的《永不消失的电波》。 展映单元还为观众带来众多新片儿。沙丹表示， 比方说南尼莫雷蒂的3层楼上，像这样的影片啊，就最新都可以来到啊。威尼斯电影节刚刚公布获奖名单，我们就把其中一部叫《动》这个影片拿到了北京，跟观众进行见面。 目前北影节展映影片还在售票中。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于今天起到9月27号在陕西省举行。昨天14运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14运会整体赛事情况。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在2021年9月15号到9月27号在陕西省举行。昨天14运组委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14运整体赛事情况。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14运会突出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主题，围绕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发展天才目标，系统谋划、精细管理。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开幕式今晚将在西安奥体中心上演，文体展演共分为民族根、延安魂和中国梦3个篇章。据了解，本届全运会共设54个大项、595个小项，其中竞技比赛项目设35个大项、410个小项，群众比赛项目设19个大项、185个小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14运组委会副主任高志丹介绍说，国家体育总局与陕西省省政府坚持厉行节约，不搞重复建设，充分考虑赛事需求和赛后利用，尽最大可能使用现有场馆设施安排比赛。同时，全运会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体育事业发展和竞技体育竞争。值得一提的是，14运会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办的首个国内重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北京冬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格和水平最高的体育赛事。此外，国家体育总局高度重视14运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把创造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作为首要任务。 在14运开幕之前，部分赛事已经提前打响。昨天晚间，以女篮国家队为班底的联合队大比分战胜了江苏队，毫无悬念地夺得了全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本次全运会担任联合队主教练的是郑威，而许立民的身份则是球队的领队。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以女篮国家队为班底的联合队，以五战全胜的战绩毫无悬念地夺得了全运会五人制女篮项目的冠军。只不过在赛场边，联合队的主教练换成了东京奥运会期间担任第一助理教练的郑威，而老帅许利民的身份则是球队领队，这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不过郑威在14号晚上的赛后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这个月底开战的女篮亚洲杯，许利民仍将是球队的主帅。 他是带着伤去参加奥运会的，所以他的那个奥运会结束以后，身体和伤病都需要就是时间去康复，他只是这段时间里头没有在主教练的位置上，接下来的亚洲杯他仍然会是主教练。 昨晚的全运会女篮决赛，记者看到许利民在场边已经能够摆脱护具，比较自如地行走，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和郑威一起在场边大声地提醒球员，参与教练组的讨论。结束东京奥运会的征程后，中国女篮带着第五名的成绩继续集训，为9月27号到10月3号进行的女篮亚洲杯备战。这次全运会以联合队的身份参赛，也起到了一定的练兵作用。 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澳大利亚已经分到那个亚洲区，它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球队，所以亚洲杯应该说水平也在提高，我们中国女篮就是争取在亚洲杯打出最好的状态。 进入新的奥运周期，女篮也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郑威表示，国家队不会有太大的人员变动，但会积极考察各支省队的年轻队员。 在昨天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赛中，奥运冠军庞伟与队友张杰、胡鹏奇搭档，代表河北队以16-14战胜福建队，收获金牌。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发来的报道。 赛后，三位运动员都表示，比赛太刺激了。庞伟： 决赛我也很紧张，但是呢，我的两个师弟啊，他们的表现给了我很多力量，我觉得还是会在坚持，谁能坚持到最后，谁能尽量把握好一些，谁可能取胜的机会更大一点。 赛后参加过三届全运会的张杰也提到了坚持二字。 所以说我这次来陕西西安到全运会，就一点就是来拼，不管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这种过程是坚持必须要去做。 相比两位老大哥，首次参加全运会的小将胡鹏奇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真的是太紧张，我心跳就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还在跳，就是以后还是毕竟要先经历一次嘛，经历过这种心跳的感觉之后，后边会好一点。 据了解，明年国际社联计划将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作为新增比赛项目，本届全运会该项目的赛制和规则全部参照国际社联的比赛设置，如果个人和团体比赛均进入决赛，运动员要多打三轮比赛，这对于老将来说是非常残酷的。赛后庞伟表示，因为伤病比较多，自己计划在全运会结束后退役，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年轻运动员扛起大旗。 不管是河北也好，还是国家队也好，都需要新的这个人才要冒出来。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国际检测机构在官网上发布公告，英国短跑选手乌贾的 B 瓶尿样检测结果与 A 瓶同样为阳性，这便意味着乌贾的兴奋剂检测样本当中确定含有违禁成分。一旦他被认定为兴奋剂违规，他在东京奥运会上代表英国接力队夺得的男子4×100米接力的银牌便将被取消，原本排名第四的中国接力队则升至第三名。 国际检测机构在公告中指出，根据运动员的要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证的东京实验室8月19号对乌贾的 B 瓶尿样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同 A 瓶一致，均显示运动员的样本中含有两种违禁物质。9月8号，国际检测机构将该事件转交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反兴奋剂部门，并将由后者裁定乌贾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以及英国队是否将被取消东京奥运会短跑接力的银牌。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